永结莫好笑谁碰大碗高潮贼成亲花开花落三年整送绿香放一心连心在此平地 颗红心为集体，为革命奋勇向前不回头，要留无心离开你，将同志亲人一边等。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娘啊，你总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妈妈 春春盼你妈妈早母应这岗位，应当有你来继承。你当三天了知道你要用枪声太可生，孩子啊，你是从勇要真的斗争中难免流血与牺牲，虽即是我们一家人与千万人民同一心，此生早已是祖国中壮士看恩怨情自报恩。 正义不惧身同美帝斗争到底，赐予一股性命，祖国暖波必须同意。 两句话牢牢记，一副同大不到起不到流水不停，不过停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 为祖国 红旗高官人革命何其死有才乱枪奔赴光怒他无理所一起待海安前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See you. 乡心中林雨山是谁让啊碰先上正下楼长八家乱给你一起过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Yeah.

快快有请哦、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叫人好喜啊。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子一见面呐、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手破烂的、 你叫些什么？ 你便有请呐、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先是干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王母娘哎，让女儿我去、 哎呦，我去。 王母娘哎，让女儿我去呀、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岳母，岳母。 别说